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171集，数字。雷惊蛰不敢拖大，仓促间避闪不及，只能挥刀抵挡，那剑撞在刀面上，嗡的一声，震得雷惊蛰一条手臂都在发麻。他当机立断，直接策马越过周贵，就要带人冲进城门。周贵被掀倒在地，顾不得狼狈，提着袍子冲城将大喊道： 快关门！ 城将几人一起压着肩膀齐声大喝，抵着城门往中心合并。雷惊蛰的马却更快，他马到时刀也到了，率先砍翻推城门的城将，就要长驱直入占据磁州。千钧一发间，雷惊蛰脑后一凉，他倏地伏下上半身，马背上跟着一沉，攀上了一个十六七的少年郎，定陶的手掌劈向雷惊蛰的脖颈。雷惊蛰侧身躲过，握着刀柄反手就直插丁陶胸腹。丁陶扒着马鞍滑身下去，避开刀锋，他的脚挨在地上，跟着急速狂奔的马飞跑了几瞬，再次借着臂力攀了上去。 喂， 丁陶攥着雷惊蛰的手臂，抬手把一笔墨甩在雷惊蛰回手时的脸上。雷惊蛰怎么算也没有算到前来救场的少年郎还有如此招式，被那墨溅了眼睛，当即看不清周围。可他耳力惊人，在丁陶偷袭的瞬间就摸到了丁陶的路数，对抗之间拖过了丁陶的领口，紧接着把丁陶翻摔下马。丁陶重摔在地，背上酸疼，他吃痛的喊出声，还没喊完，迎面就是一只马蹄。丁陶连忙滚身躲避，可是他翻滚时露出的后背就暴露在了雷惊蛰的眼下，机不可失。雷惊蛰随即掷出钢刀，丁陶想躲脚踝，却被后边追赶而上的土匪拖拽住了，他整个身体都被迫趴伏在泥水里，双臂撑着地面，想要抬起身体又被拖了下去，那钢刀已经到了背后。丁陶脸上蹭的都是脏泥，他咬牙挺起上半身，冲城内大喊： 打开南侧大门，援兵到了！ 雷惊蛰怒骂一声，却见飞掷出去的钢刀被一把极窄的刀鞘中途阻截，接着被挑飞出去，斜定在了地上。丁涛惊魂未定，他回首一看，是才拽着他脚踝的土匪已经身首异处，死透了。他马上爬起来，连续跳了几下，从沈泽川背后冒出脑袋，对雷惊蛰说： 你死定了。 城门已经关了一扇，雷惊蛰带着人挤在马道的入口，却被挡住了。他认得这个人是谁，那披风下露出通身的白，是对方离开去都后再也没有换下的颜色。雷惊蛰的马退后几步，然而下一刻他就扬鞭直撞了过去。沈泽川扯掉披风扔在了丁涛怀里，浪淘雪晶扬蹄就上，风起的刹那间，仰山雪已经出了鞘。雷惊蛰的刀已脱手，他在跟沈泽川碰撞前随手拔出了下属的佩刀，马的嘶鸣像是号角，两股强势的力道碰在了刀锋间，刃口齐声尖叫，扎得人心惊肉跳。雷惊蛰遇上了与过往截然不同的对手，他那骇人的力气似乎一头栽进了水间，无论他的刀势多么刚猛，都会被水般的柔劲推散，化为无形。他越是拼力，就越像是被沈德川牵着鼻子走，逐渐陷入了无论如何都跳不出的怪圈。雷惊蛰精明十足，架着刀一推，佯装要猛攻的模样，却在下一瞬掉头就跑。今日的先机已失，丁陶适才喊出那一声援兵到了，就让雷惊蛰生出了退后之心。他的人马显然被萧迟也包住了，他若是还不急撤，执意留下来攻城，就会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，撑不了几日。 撤！撤！ 雷惊蛰率先向东南方调马，沈泽川没有追，还在东方的萧迟也跃身上马，率人急追在雷惊蛰的后边。雷惊蛰打马飞奔，在颠簸中回首，遥遥指着萧迟也，再指向沈泽川，凝声喊道： 咱们来日再会。 土匪不穿铠甲，速度更快，他们本就擅长逃窜，全部冲回山林，根本不讲究队列阵型，眨眼间就变作鸟兽散，高呼着引入草丛。萧迟也再次抬起了霸王弓，那重达百斤的强弓在拉开时声音让人胆寒。萧迟也的眼睛盯着雷惊蛰的背部， 眼看雷惊蛰都要冲入山林，他却仍然没有放箭的意思，猛旋身直栽而下，厉声扑在雷惊蛰面前，锐爪勾向雷惊蛰的眼睛。雷惊蛰暗道不好，被迫缓下奔势，挥手遮面，转身躲避。就在这个瞬间，后方的萧迟也松开手指，剑犹如烈日喷吐的金芒，残影疾风接拖在雨后，不过一个喘息已经到了雷惊蛰的眼前。雷惊蛰在这生死攸关的绝地里，一把拖住了身侧的下属，整个半身后仰，用尽全力把人推在了自己身前，剑破穿下属的胸口，那力道带着雷惊蛰坠下马。他在地上滚身爬起，扔掉尸体，上了马就继续跑。周贵的城下迎了沈泽川，不知该哭还是该笑，抹着面说： 来得好，来得好。 沈泽川下马，亲自扶起了孔领，愧疚地说： 让程峰先生受苦了。 孔领见他礼数周到，便摆了手，撑着身看向禁军： 同志不必放在心上，为了拿下刘匪，怎样我都情愿。 到底没有提前与先生通个气，去为先生拿身干净衣袍，让大夫也跟过来。 沈泽川回首叫丁桃，孔领为着慈州也不会再记恨沈泽川，他心中虽有芥蒂，却明白事出有因，于是就由丁桃搀扶着对沈泽川拜了拜。萧迟爷也下了马，快步走近。孔领望着山林，大难不死，愁思却没有减少。 不曾想到雷长明背后还有别人，此人铁石心肠，善于伪装又很谨慎，今日让他逃掉了，日后必定还会再有麻烦。 今日若非侯爷与同知及时赶到，此州难逃此劫。 周贵放下袖子，对着他两人长鞠一礼： 大人临危不惧，才为我们留下了时间。 萧迟也偏头擦掉了脸上的灰： 禁军在磁州南侧的官道上还有伏兵，往东雷长明留下的旧营地里也有兵马驻守，他已经陷入了禁军的包围，想要逃脱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。 他最后撤退多亏了侯爷南侧的援兵，侯爷英明，我们这就差人打开南门。 孔领感慨道。萧迟也笑了一声，看向沈泽川，却没有说话。 大人与先生不忙，禁军的援兵还在十几里以外的官道上。 周贵一愣，看向丁桃。 这么说来， 丁桃背上还疼，他见众人都看着自己，连忙正色地点头： 还在官道上呢，没有往磁州来，路上公子让我情急时喊这句话，说是必胜法宝。哎，果然我喊完了那人就跑了。 孔领对着沈泽川又要再拜： 同知受我一拜。 雷惊蛰想要调开禁军直驱磁州，怕的就是跟萧迟爷正面。这个人聪明得很，他不知道萧迟爷有没有真本事，但他不肯在这个时候拿自己的兵力和萧迟爷去赌，所以沈泽川料定他一旦认为南侧还有援兵，就会立刻逃跑。然而有援兵这句话，不论由他们这些大人谁讲，都不能马上就让雷惊蛰相信，唯独生死关头的丁桃这一声喊，才能让雷惊蛰确信不疑。 好小子。 周贵此刻对丁桃喜欢的不行，恨不得认作儿子，连拍了丁桃几下，夸赞道： 喊得那样真，连我都信了。 丁桃背上吃痛，又不敢说，只能忍着，一个劲的点头。孔林与他们一同往城里走。 原以为对方不过是个占据山林的土匪，可他一路上谈吐不凡，虽然声称自己出身贫贱，我却觉得不像。他能够掌控雷长明，却比雷长明小了一个辈分。我猜来猜去，竟猜不出他是谁。 他让雷长明做大当家，却能自如地调动这些匪兵，表明此人是常年在雷长明左右活动的人。这在外人看来，很可能是心腹一类的角色。 萧迟也抬手牵了浪淘雪金。沈泽川昨夜思索甚详， 不仅如此，以雷长明刚愎自用的性格，不会甘于沦为谁的棋子。此人能在匪兵之中有如此威势， 说明雷长明没有怀疑过他，并且对他十分信服。能在雷长明跟前做到这个地步的，血亲更容易些。程峰先生，雷长明有什么亲戚吗？ 孔林想了片刻， 雷长明家境贫寒，只听说他家里有个妹妹，嫁给了端州守备军总指挥使做妾室，后来边杀入境，他妹妹与总指挥使一起被屠。 他一吸气， 是了，他妹妹给总指挥使生了个儿子。 周贵也说， 端州朱氏的庶子。我想起来了，永一年间我还是个参粮道，跟着大人前去吃过满月酒。雷长明的妹妹虽然生的是朱氏的庶子，却是庶长子，是当时端州总指挥使朱杰的第一个儿子。 若真是他，那他有那一般的城府就不奇怪了。 孔林转头给沈泽川和萧迟也解释道， 母凭子贵，他们娘俩在朱府里过得很好，可是后来朱杰的正妻生了嫡子，他们便被朱杰厌弃了。 沈泽川正想询问此人的名字，周贵却哎呀一声，怔怔地盯着沈泽川。 哎呦，当时的满月酒，同知的母亲也在呢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